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麦后咧漏咗两句系嘛？呢句有冇入麦啊？呢句梗系有啦，系嘛？啲人最中意听你麦后讲咩啊嘛？ 就系、是、啊。 嗱，第二次我哋想讲一样嘢，即系 介绍翻我哋嘉宾嚟咗先啦，你 系。I am sorry 啦，你做主持出色嘅，系咪？ 好啦，蔡奇，今日我哋蔡奇啊嚟咗啦。 Hello， 嗱，依家我要同影张相，你知唔知阿Donna你影咗好多相咧？我好羡慕噶。 影咗咩相啊？ 次次拖住你手， 拖住你手啊！嗰啲咧， 呢啲机会 都不是我 哋。你想拖人哋，未必俾你拖嘅，傻奸奸，我俾你拖啦嗱。 好啊。三个男人讲呢啲， 哎呀！ 多谢佢嚟帮忙先。 好啊。 咁啊，第二节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讲咧礼拜六有一班所谓叫音乐人嘅人咧去大围示威。嗱， 我就应该你要拎走嗰两个所谓两个字先。一班音乐人，另外有班所谓嘅本土派。 嗱，我坦白讲，我系好想咧叫自己所谓叫中立啲，又或者尝试下唔好指名道姓勒着边一班人。 好啊、 即系当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艰难系嘛，但我尽量尝试啊唔提嗰啲政棍嘅名，亦都唔会提嗰个字头嘅名，所以咧我尽量 边 个 字头啊？ 佢就话唔想提， 就系唔想提咯，系嘛？就系唔想提咯。 Good try。 系啦，咁所以咧，我又唔想提啲咩派别，但系问题咧，我尽量就系喺嗰班人咧自称，系咪？点解我要加自称两个字落嚟咧？当然就系话所谓叫做嗰个搞手阿 Mavis， 即系喺个 set up 咗个专业之后，唔得出两三日，自已经有一班人入去讲过，喂好啊，喂嗰日啊出动啊唔准走啊，唔冲啊唔准走啊，冲亲系左交啊，你班人唔系嘛，谂住去坐低唱个歌就算噶啦。咁你唔系点啊？谂住流血先收场啊？哇，好得意嘅！嗰、那个版咧系每一日都俾人喺度洗，就喺度攻击你。妖、哎，你即系又系得个港字啦，即系左交啦，系嘛？又喺度今天我啦，系嘛？ 诶、哎，我中意今天我嗰首歌。 系嘛？ 我喺车度成日听噶。 冇香港人唔中意嗰首歌嘅，真系 啦，认咗佢，我哋系左交。 我又唔敢话自己左交， 我 系 左交 嘅，我又。 左交咯 ，by definition， 顶啊！ 大佬真系 喺度解释系咪？ 我点冲啫？ 系啦，我系非常之识分乜嘢叫左交。我觉得我唔系嗰种左交，但系你话我唔冲就系左交。Sorry，I'm plastic too， 系嘛？大家都系 plastic。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件事睇法咧，就实在真系太多啦。嗱，首先有几个 facts 咧，大家系需要认清楚嘅。所谓叫搞手嗰 Mavis 系咩咧？系一个扬琴老师，系一个玩中乐嘅人。同時呢啲人嘅背景我都非常之清楚，大抵上咧幾年前我同佢背景係非常相似嘅，因為點解咧？小弟都係靠教學生揾食噶嘛。 咁教咩樂器啊？ 樂理啊，編曲、作曲、做 production 嘅、哦，非常之非常之冷門嘅。 好勁啊！ 唔係，我唔需要聽到呢啲，我需要聽到 Raymond 好嘢咁就夠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呢啲人非常非常非常之罩忌，學校點睇佢？家長點樣睇佢？所以你非常之唔使旨意佢吹雞吹出嚟呢班人係同你反水貨嗰班勇武嘅人一樣咁勇武。 點解？ 喂，佢就算係心底勇武呢，佢未必喺表面上面，尤其成班一齊㗎嘛。 係 咪先？成班一齊，大家喺度即係諗住係一班音樂人出嚟為自己嘅權益去爭取。佢冇諗住佢係中間有太大嘅一種嘅政治性，當然呢個係個政治嘅行為啊。 係。 但起碼佢唔會諗住自己要同嗰班勇武本土，又或者係 sorry 我 label 咗佢哋添，唔好意思。跟住咧，同埋一啲即係呢啲所謂一啲啊，即係嗰班嘅即係水貨反水貨嗰個咁樣嘅行動，係會有一個咁大嘅關係噶嘛？ 咁其實 Mavis 一早講咗，成件事嘅宗旨就係話，港鐵係咪要用同一把尺度所有人？即係話我帶一支吉他入去，你唔俾我帶。我带一个乐器落去，你话俾我听个乐器太大，你又唔 Q 俾我入。咁点解喺上水、喺落马洲咁多人带嗰啲所谓叫行李嘅嘢，有 quotation 行李嘅嘢，嗰度又哇洗衣机又有电视机又有一间又一箱二箱嘅货物又有益力多好冇？点解嗰啲又带啲入去咧？嗰带住冚唪唥铁碌车仔、胶碌车仔又有，点解嗰啲又带得？而一个话自己玩音乐嘅人，佢就带唔到个车路入去入闸。而家系讲紧港铁系咪需要攞翻同一把尺度两班人 ？OK， 同水货客系冇乜直接关系嘅， 而是话如果你唔俾我，你就一定要唔俾佢。如果你唔俾得我嘅话，唔该你对嗰啲人，其他人都严正执法。包括系咩咧？而家系唔难睇到咧，你所谓叫做喺地铁见到人带住个大箧入闸嘅，咁嗰啲人好可能系游客啦。咁亦都可能嗰啲未必係水貨客嚟㗎喎，佢可能只係一個正常嘅遊客，即係只不過就係話我擺明今日落沙沙掃貨㗎啦，我擺低五千人先走嘅，咁你又五千人我買到幾多億多啊金沙啊面膜啊幾多呢係咪？咁我梗要搭大劫裝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咁你香港咁我唔搭巴士，我就搭地鐵㗎啦。你有啲咩好？ 就算香港人，你都可能攞住個劫，即係可能啊，攞住個劫坐地鐵，跟住轉去機場快線都得啩。 頂你個肺！我真係有樣嘢講咗好耐㗎啦。 咁咪頂我咪？ 你入得我非常之好，非常之中意。我有嘢真係想講咗好耐㗎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幾可去長沙灣或者荔枝角呢啲地站。但是呢啲地站呢係好多人所謂叫嗰啲快遞 express 呢係叫嗰啲雜貨區。咁所以佢入嚟嘅時候好可能係孭住一個比郵差更大嘅袋。 跟住喺地下呢開始喺執㗎喇 喎。Exactly! 執信啊或者執牌。 你唔好話俾我聽 嗰啲 唔係行李啊。 我見過啊。 佢係喺地鐵入面養晒開嚟逐個 item, 逐份件抄返個送貨地址唔知點樣捆埋一搭邊個要攞。 分返開嘛。 你喺度送貨。你唔好話俾我聽嗰啲唔係送貨行動啊大佬。嗰個係一個商業行為嚟㗎。OK, 喂，咁调返转头，其实我觉得呢啲呢即係我哋香港人都有个容忍度，人哋搵食啫，係咪先啦。即係我即係唔好太过分，即係你话人人都逼到死，跟住你仲要拨开晒啲人等呢一个人喺度做嘢，咁就唔掂啦。 以我经验佢唔会拨开晒、但问题就係话地即係地下你见眼见有几多空位呢， 係有啲影响。 佢系已经用标准 㗎。有啲影响。但比起嗰啲水货啊或者系嗰啲呢，即係我觉得相信个程度都仲系有个分别。 洗衣机喎嗰个水货系。 我见过床有张相系床褥喎。 系啦床褥。 真定假啊嗰个。仲系唔止一张喎，屌真系！ 人哋就要同一把尺啫，咁但系突然之间有一班人，我就唔系，我哋唔系要同一把尺，系嘛？另外有一班人走去呢个活动，就话我哋要打击水货，我哋要针对啲水货客，踢 Q 佢，闹 Q 佢，冲 Q 佢。 但系地铁而家话嘅口风就系话啊，我系同一把尺嘅，其实个个都唔理嘅喎。咁系咪呢样嘢佢哋想争取啊？个个都唔理啦。系啊，好似唔系。 唔系，其实个官方讲法而家 revise 紧嘅。 系。 咁点解 revise 紧咧？就系话老老实实啦。咁我如果成班人孭住啲 channel， 我系咪冚唪唥下一个礼拜六冲晒去落马洲，冲晒去粉岭上水，睇住啲人系咪？喂，捉佢啊，捉佢啊！系咪要玩到咁先？ 嗯。 你同我讲一句得噶啦。 小弟咧就成日都攞住个 channel 入地铁嘅，即系从来都冇试过俾人捉嘅。 你个样上等啊嘛， 但系搭地铁啫，都系。 同埋就系、是，哇唔系啊，呢个嘢咧睇佢食过两嘢夜捉嘅，一系就睇到个样咧，哇搭得两嘴嘅，能言善辩嘅，都系远离远。 你攞住 channel 乜嘢啊？ 系啊，我攞 唱片啊。 唔系，但系咧，我想讲咧，我唔系攞硬盒嗰只 channel 嘅，即系我个 袋 软皮嘅 channel 包住入去嘅。咁我就好似觉得我每一次入去咧，我嘅企位我都系最头嗰度嘅角落头，咁我就将个 channel 塞咗落去个角落头，跟住我自己就喺个 channel 前面遮 保护佢 咁样。但我就从来冇试过俾地铁嘅员工阻我入闸嘅，我系应该系好彩嘅。 嗱，真系有好多人。 通常你系咩站咧？ 我通常咧又真系荔枝角啦，深水埗上嘅，跟 住 我就会搭翻车过翻嚟香港岛咯。 唔係，咁呢樣嘢好簡單啦，從來都係講咗兩嘢啊嘛，一個就係話究竟你執法嘅尺度係嚴唔嚴，同埋條例嘅本身嚴唔嚴啊嘛。 會唔會咧？其實當初佢呢個執法咧，就係諗住話我想對付水貨嘅，跟住咧就話啊，咁我哋係要公平喎，係咪對付水貨就其他唔可以對付咧？咁樣 嗱，我 調翻轉頭諗又唔會係咁咧？ 我唔知兩位法律界人士點睇，我戴 唔知 我笠翻頂帽先係嘛？我笠翻頂帽先， 咁我都整翻頭盔先， 係凡係公共交通工具，你都somehow有啲 rules 㗎嘛，即係好似 how rules 嘅嘢 ，regulation 嘅嘢就係話，你太大件嘅貨物唔俾你上車啊！即係譬如你要整支晾衫竹咁，喂老老實實，你打橫扮都未扮到入個地鐵度。 我又試過攞個晾衫竹，我嗰時七一嘅係成支晾衫竹， 雞技都唔叫啊！你真 係，咁我幫你兜唔到啦。 呢啲又誇張少少啊！ 我幫你兜唔到。 但係譬如你上巴士啦。咁其實你攞 BB 車你都接埋啦， 係啦， 係咪先？呢個基本有啲佢有啲規定嘅， 要有個 mutual， 佢有權唔開嘅架車。如果 你起碼就係話，喂，我都覺得自己大大件行李。 希望就算帶上車都好，我有個感覺就係話，如果阻多人，我盡量幫佢撥埋，即係呢啲係個功德嘅問題。咁、問題就係話，咁你如果一定有呢啲 regulation 嘅時候，你執法寬鬆一啲，或者喂，如果你咁大件貨品咧，其實地鐵附例寫明你就唔帶得上去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喂，我覺得你都係有需要使用地鐵嘅，咁不如你擺埋啲亦都將就下好唔好？即係我覺得呢啲情況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易協調嘅。即係等於你自己嘅例子就係話，我成日帶出游搭車噶啦，喂大佬。我嗰啲我十年前我哋嗰啲做即系嗰啲叫音响嘅做场啊，又何尝唔系带住啲琴啊、吉他啊、咩卡康啊、乜春都带落地铁度噶啦？咁、个问题就系话我未试过俾人阻噶喎。 系啊， 咁、 okay 但系问题而家就系越嚟越你好似见到 Facebook 唔系、先生，你啲 channel 好似高过1.3米。 点知 channel 啊？啲有咩童军攞住嘅行山杖都度埋啦。 系啦， 我见到张相真定假啊？ 我见到张相 真定假啊？真系 女学生攞住个。波咁样，跟住就都俾人 系个波，因为女学生个波太大就唔俾打，佢真系拎住个好大嘅橙色波，即 系 好似系做体操啊，又或者系啦，即系嗰啲，即系嗰 咁佢真系攞把尺嚟度佢嘅波， 系啦，咁啊个问题就系话 好过分啊， 我真系好荒谬啊！就係講又係講緊同一把尺啫嘛。如果你周得我一個唔俾我帶得，喂點解嗰啲帶得先？而家呢班所謂咁怕事、所謂咁離地、所謂只要淨係識玩音樂嘅人，都豁咗出去同你走嚟抗爭啦。係 啊， 頭先我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呢班人其實好 Q 怕死嘅。點解怕死啊？喂，魚飲乜冬瓜豆腐？我阿大阿大嘅意思即係校長啊。即係如果我阿大見到我喺呢啲場合出現，又帶住個大件樂器點點點嘅話，喂佢話俾我聽領導群眾運動。佢下年唔同我簽約，我咪大碌。你知唔知一班學生咧，一年咧， 你阿大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啊。 我其實我大唔會，但係我音樂科主任會。但係問題咧，佢會嚟花生台綁罪嘅，嗰個 friend 抵咗啦。喂，個問題就係話有乜冬瓜豆腐？我一班學生唔見萬幾兩銀銀，如果我三班學生唔見幾萬銀我嗰度，同埋就係話好喂，我其實我哋呢啲咧唔係教一間學校嘅，呢啲即係普普遍遍啦，教三四間學校。 係。 咁你基本上成件事或者成个行动，我成个曝光系同我份工有关噶嘛？如果我嘅行动系太过出位，又或者太过冲撞式嘅话，俾啲家长觉得我系一个坏人，我印象俾佢唔好，基本上我冇得捞噶。喂，杀人咩？嗰啲叫咩话？断人于食，犹如杀人父母啊！我连呢一样嘢我都可以放低，我情操唔会低到个冯同学几多嘅啫，老老实实。 但系我就再讲，我都系一个左交啦，咁我哋都好。 赢啦，终于到你。 系我赢啦，我都好包容啦。咁我觉得即系其实点解两方唔可以自己各自各做啊？有冇咁嘅讲过话啊？你自己搞，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搞佢嗰啲音乐，你就搞你嘅。 不嬲都系觉得应该可以各自各做，但系唔知点解佢系要争埋嚟一齐搞咯。咪搞到好多，我睇到啲报纸有啲音乐人就话唔好啦，变咗系啲喺就唔敢入闸。即系窄爱咧就呼应就算我当支持，咁但系我惊咧就啲人咧就会将自己标签埋，等于嗰扎人咁样样。 我讲咗个事实先，个事实就系话原先嘅 Mavis 啫，当然个运动就可能有3000人话嚟紧啦。咁小弟其中一个，因为其实老实讲咧，呢啲运动我已经好少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结咗婚啦，第二系怕死啦，第三就系我又唔会冲唔会撞噶啦。咁你多我一个唔多唔少，即系呢个系非常之自私嘅做法，系咪？但系点解呢单嘢我系真系想去咧？因为我觉得呢一班音乐人系最怕死嘅，个问题就系话呢班咁怕死嘅人，我都要 show respect 啊嘛，我都要出嚟支持下佢哋啊嘛。 何韵诗、何韵明唔系咁嘅， 佢冇乜乐器带出去嘅最惨。 但系其实我有少少期望嘅，对于呢个嘅 我都系 人嘅示威，因为其实我 expect 我谂啦，我自己喺度谂就系、是、外国嗰啲快闪咁样咧， 系 一就系因为喺个地铁站度玩音乐，咁系。奏一啲好好聽嘅音樂，即係或者一啲 咁你死啦！你啊， 石婆啊咁樣嗰啲， 你啊實俾人話左交啦。 咁我自己諗住咁樣，點知原來 你知唔知呢鋪話你嘅係邊個啊？ 邊個啊？ 健五 做咩？佢 你大鑊啦你。咁啊健五咧，今日就喺面書度 po 咗張相咧，就類似有個歌詞咁啦。咁就話呢班人咧都要即係呢班人咧，仲要有音樂符號啊。 嗯， 都係話呢班人咧都只係識得喺個站裏邊唱歌嘅啫，即係所謂叫抗爭咧，其實呢班人做唔到啊。即係其實對呢個講法我好有保留，就我已經講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咁。 其實劍吾咧，佢平時自己有冇出嚟做任何嘢㗎？ 我見過佢喺拼多。 OK， 咁嗰個活動關佢事啊嘛，大佬係咪？係咪應該咁樣講啊？ 唔一定嘅，但係個 point 係即係佢 拼多都係唱歌啫。 除咗即係當然啦，佢可以開始當自己係陳雲一樣啦，即係話我淨係喺後邊。 軍師嚟嘅啫，我出一啲即係我嘅智慧，我就唔使出嚟嘅，因為我一出手嘅話，啲人就死曬㗎啦咁樣。 我唔知咧，我唔知呢個人同王永咧係點樣 position 自己，即係覺得自己係 opinion leader 定還是覺得自己係即係點樣咧？係咪每一件事你都有評價嘅，每一件事你都有分析嘅，成日就話針對民建聯，成日就話民建聯點點點，建制派點點點，但係永遠嘥最多時間攻擊嘅就係民主黨，就係、是、公民黨。 或者泛民 general 啦， 或者泛民又或者人民力量， 系咪爱者咩爱之心 恨铁不成钢， 系咯，所以咁样啦。 我好中意你，即、就、系、是、我觉得你 系 好大 愛，好包容噶， 好包容。 系啊， 我哋 系。但系对于呢啲人咧，即、就、系、是、我系直情提都唔想提，即、就、系、是、个节目净系白痴到咧。而家做嗰啲节目，哇！从前咧，你知唔知商台六点档咧，系我哋尊敬嘅黄毓民先生嘅时段嚟噶。有佢咧，个个都乜春都唔做，净系听佢讲噶咋。那个节目叫正事有心人啊，十六岁啊，听到而家啊，如果有嘅话， 嗯， 咁个问题就系话，而家俾嗰两条友揸庄讲乜春啊，听啊听唔明。系嘛？又唔知佢講緊乜，又唔知佢立場係乜，永遠就係話，誒、哎、建制派係最衰噶啦，點點點。但係同時間咧，泛民自己又唔爭氣，但係永遠就係招呼泛民嘅時間係多過建制派嘅，非常之好呢、這個王永。呢、這個王永成日諗住做處長食屎啦，你老尾。好啦， 我冇聽過， 我 都冇知， 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 OK， 好。 原來嗰個示威咧，當然就係話最所謂叫頭先阿琪琪睇過。真係有一段時間係真係所有帶樂器嘅人咧、 嗯、 出嚟 jam 歌嘅喎， 係咯，我都 有個 jamming session 喎。咁係幾時咧？就係、是、當嗰班所謂堅稱自己唔會走嘅本土派之後咧，散曬水啦。 嗯， 咁真係有帶樂器嘅人咧，就走出嚟咧，就玩音樂啦。 jam 咗啲咩啊？佢哋有 其實佢有有嗰只雨傘嗰只歌啦，同埋有 jam 咗所謂叫做嗰只今天我咯、就是， 今天我哦最中意今天我。 咁個問題就是、其實老實講，我真係唔知點 jam 啦，係嘛？嗰度有冇 M？ 但我聽過今天我嗰個 clip 啦，我有啲失望嘅，都覺得啊音樂人唔應該有啲街即係、就是、一紮好唔係好聽咯，我覺得即 係嗱，我話俾你聽點解唔好。第一咧，嗰扎 instrumentation 咧完全冇夾過嘅，大家個用個 key 咧唔同嘅。咁所以我睇到個 clip 咧，就係咧有人懟個電話埋去推緊音啊！喂，攞個E嚟，唔係、哦，我講個中樂冇E，嗰啲咁嘅垃圾。喂，唔係垃圾，即係我意思係，即係嗰啲咁嘅好蝦碌嘅情況。 咁就因為冇嚟咯，你又唔去， 冇咗 producer， 係啊， 我先唔講，因為嗱，事實上咧，我係真係第一，我係好。起碼呢個情況啦，即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啦，我今年又有搞年，我上年冇搞嘅學校，而嗰間學校係一間名校。咁你話我怕唔怕死咧？其實我唔搞嗰間學校都得嘅，但係問題我都幾掛住嗰間學校啲學生，因為嗰間學生即係嗰間學校啲學生好調皮嘅，我好中意嗰啲仔。咁啊，今年教算啦，係嘛？咁我幾時最 hesitate 咧？我真係喺個 page 度跑 post 嘅時候咧，我就最 hesitate 啦。有一班人我擺都明㗎啦，我去就係針對水貨客，我去就係要衝 Q 佢哋，我去就係要指住啲人嚟諗。So what？ 你話我騎劫你個活動？唔係、哦，我嚟支持你喎、哦。點解你話我騎劫啫？而家就係帶翻你頭先嘅問題啦。 佢哋個邏輯咧就係話咧，即、就、係、是、政府即係話去啊，即係話去唔俾啲方便呢啲音樂人啦。咁其實咧就同呢一個水貨客咧係二而為一，根本就同一件事嘅啊。呢個邏輯嚟嘅。 头先提嗰样嘢好重要啊，但系可唔可以大家一齐？你有你做，我做。 系咯，我都觉得。 你有水货客，你点解唔去落马洲？你点解唔去？你点解唔去上水啫？点解你就嚟大围啫？ 我就算觉得佢喺大围都冇问题噶，即系 你一站同我一站尾咯， 系咯，我都觉得点解要咁？ 佢觉得要支持啲音乐人。 有几咁？你有几咁多嘢协调啫？所以我尽量尝试 position 自己嘅中立。OK， 你话大家各有各做 ，fine 冇问题。你咪去街尾做啦， 嗯， 又或者你去街尾做，我见到你，我掉头走，我去街头啦啩。你班人第一 agenda 唔同，你去反水货客，我唔系去反水货客，我要讲紧同一把尺。你而家就系冇一把同一把尺啊嘛，我对象系港铁职员。我對象係一間港鐵公司，唔係啲水貨客。你哋入去拉 banner， 又寫大字，又寫血書又成。跟住最惹笑就係話有條拎咗激叮當啊、大雄啊，跟住正義啊、福啊幾個嘢喺度，嗰啲公仔啊有音樂噶嘛，佢覺得自己帶咗樂器入去啊。嗱，大雄唱歌啊，叮當唱歌啊，啊哆啦 A 夢唱歌啊，啊邊個唱歌？喂，大佬唔好咁幼稚啦、啊，大佬。頭先講緊一樣好有 class 嘅嘢啊，快閃。 嗯， 我自己有对 band， 两支吉他，一支卡康，好好听噶啦，乜都即嗰、那个 setup 已经系完整噶啦。 系， 你唔俾我带，我就喺 站口 jam 歌又好，乜都好，系嘛？ 期待紧啊！你几时做、啊？ 系咯，快闪下叫佢哋。 个问题就系、是、话。呢头嗰度 set 晒，呢头嗰度 set 晒架撑，阿叮当大雄喺我面前唱歌，跟住隔篱喺我面前喺度，即系拉支龙狮旗出嚟，打到水火，点点点，打到六八九， 你攞个 M 出嚟，你攞 M 出嚟。上个礼拜咪有个即系测量师咪喺 exactly 嗰 啲，嗰 单嘢我又系想提嘅，嗰啲咪叫有 class 咯， 咪咯， 喂。清清靜靜一個人喺度，一句就 KO 你啦。講、地鐵附例啲嘢，地政啲我熟過你呢度。喂，呢個公契寫喺度明公家地方嚟嘅、你一係話我嘈就叫差佬拉我，我唔嘈你就唔講，我走。講完，喂大哥，咁我而家喺嗰度，我點解 jam 歌唔得啫？個問題就係話，哇，有一班人喺我隔離賣豬紅，隔離賣涼粉，呢、這個又喺度賣臭豆腐，跟住喺度話打到六八九，我冇心情啊，大佬，我立隻走。 好離地啊！ 我係好離地嘅，我係好離地嘅。個問題就係話。连我呢个咁即系点讲啊？连我呢个咁唔要面嘅肥仔啊！ 当时我啲本土 exactly 就讲我哋呢啲说话， 我都做唔出 嚟，咁离地 嘅。Red Model， 咪先啊！ 你而家讲， 你整一首今天我大家一齐唱噶啦又。 系啊， 嗰班音乐人啊，冚唪唥要搵食，冚唪唥有面嘅。你知唔知我识几多 MO 谂住去啊？咩叫 MO 啊？大家知唔知咧？有个即系香港有个 organisation 叫 Music Office 就系为香港嘅莘莘学子咧提供一啲好平嘅音乐教育服务，即系佢就唔使咧。音筒处非常好，系啦，音筒处我识都好多人噶。你知唔知成个音筒处咧，嗰日起码有200个人上去。但系一睇到支龙狮旗，一睇到呢班人骑劫咗之后，即刻撒手拧头唔去。我哋讲緊嘅係針對一個香港地鐵公司個附例㗎嘛，你係咪攞住同一把尺執法㗎嘛，我冇諗住突然間要喂即係衰啲講句，我冇諗住屌老細㗎喎，你突然間要我咁高調鬧六八九，我冇份工㗎喎大佬，喂你知唔知幾多人上 MO 執啊？M 冇乜钱噶咋？ 系啊，而且好多人上去执噶。 啊，你啲嘢， 点解上去执啊？ 咁你有咩作用啊？ 哦，执咗之后可以就 第一啊， okay. 少只香炉少只鬼。 OK。 第二就系佢觉得你香港有钱学音乐嘅人，大部分都有钱噶啦。点解 唔系噶？真系有好多穷嘅小朋友想学嘅，好似我咁样。 我老豆喺 M O 教咗30年书。即系我系非常之明白嗰个情况 ，M O 系有佢嘅存在价值嘅。个问题就系话，咁点啊？你而家要我班 M O 翻工嘅人，突然间去屌六八九啊，黐咗线啊！我冇咁嘅 agenda。咁如果你所谓有一班叫自称本土派嘅人，要喺嗰个场合，要去对抗你嘅政权，要去对抗中共，喂，咁 sorry 大家好难一齐做。我点解你唔可以喺街头做？我混路街尾被 Q 你啫？点解你要黐埋嚟啫？个情况就好似阿琪琪你今日结婚咁样。喂，突然间我话，琪琪，我识得你好多朋友啊，我想喺你大婚嗰日咧，我同啲朋友搞 gathering， 你唔使理我哋噶，我哋带啲红酒啊、酒水啊、芝士啊、咩火腿冚唪唥，我哋自己带嚟啊，你唔使理我就得噶啦， 跟咗场啦，顺便咯， 系顺便咯，系嘛，跟住我 book， 跟住我班3000人嚟，你又你结婚影相，我喺嗰边喺度酒眉菜薄，喺度唱歌，喺度唱今天我啊，喂，大佬合唔合理啊？呢一样嘢，呢叫老土咯，你明唔明啊？咁我点解唔可以尊重你？就系话我拣过第二个时辰，拣过第二个日子，我喺第二度开 party 咧。点解我要喺你个结婚 party 度开我自己嘅 party 咧？点解我要开 party 你要找数咧？点解你嗰班宾客要做埋我个宾客咧？呢样嘢好老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件事你要搞到林咩 Mavis， 仲要俾一位非常之尊贵，我哋阿圣上系嘛？我又唔讲名啦，骑劫点解唔得啊？系嘛？大条道理，骑劫你点解唔得啊？咁但系知唔知圣上而家喺边啊？圣上喺英国啊！你哋冇人知道。阿圣上同我老婆去咗英国啊！ 佢冇去到咩？ 当然冇啦，啲爪牙都冇啦。佢所以我 唔系有我都有啲， 所以我非常之唔肯定啊！我唔敢讲嗰班系咩字头咩派别嘅人，所以我嗰班系自称本土派啫，可能唔系嚟噶，可能嗰班冚唪唥中共间谍嚟噶，我唔知。不过就系呢班中共间谍已经非常非常之成功瓦解咗个原本你可以抓到更加 attention 嘅人参加个社会抗争，瓦解咗佢咧就系、是。 但佢覺得你咁嘅抗爭係唔 work 嘛？佢就覺得 我諗可能咧係， 哎呀非常之好嘅 argument 啊，先生。咁你話俾我聽，點解你嗰套 work， 我套唔 work 啊嘛？ 同埋我都你話自由行咁樣，佢哋衝擊咗好多次咁樣，今日我都仲係覺得好多咁樣。 一時時啊，一浪浪 點解咁渣？ 喂，即係其實咧調翻轉頭咧，我覺得佢哋喺策略上面，即係如果今次當一個教訓咯。但係呢樣嘢，我其實好希望佢哋繼續做落去。係 啊，都想真係睇音樂人話。 係啦，如果有班好似快閃咁樣咧，即係你唔需要話俾佢知啊，淨係自己圍內咁樣咧，一嘢落去同佢整翻個，最多通知幾個傳媒搞掂。 同埋都有快閃喺個列車入邊唱歌嗰個都幾好啊， 都好好啊，係咯。谂下计咯，就唔好俾呢啲所谓加到所谓前面。 即系我都系非常之乐见其成，就系话我从来都觉得抗争唔系单止一条路嘅。 嗯，我都 即系例如边单所谓叫嗰班本土派，佢觉得有用嘅咧。如果你觉得自由行呢个策略系唔啱嘅，呢个政策系唔啱嘅，成日啲人话要发展本土经济啦，又话要顾住经济发展啦，你不如组织一个行动，一万个人揸住个空嘅拖机去北打街度行啦，不如 嗰时系咪都试过阿毛孟静啊，跟住都同阿 Gary Fan 啊， 系啊，我觉得应该嘅，即系我觉得嗰 脚趾咁 啊，系啊，我觉得嗰啲系应该嘅。你中环人唔知道旺角咩情况啊嘛，你唔知道尖沙咀有几多游客啊嘛，你唔知道广东道究竟系载到几多人啊嘛， 系啊， 咁而家我咪将个广东道搬去北打街咯，咁啊每人拖两个拖机出嚟咯，系嘛？摆两箱汽水落去，摆三罐奶粉落去，碌下你啲脚咯。咁你要发展啊嘛，发展咪就系咁咯。咁你要知道发展嘅代价先得噶，大佬。你喺中环叹紧冷气，你梗系唔知道代价啦。咁而家咪就喺搬去北大街俾你碌下咯。你对 Church 啊，哇！你对咩鞋啊？你对 Prada 啊，碌下佢啦，系嘛？碌下佢啦，系嘛？大家，你对飞得鸡毛，碌下佢啦。要你知啫嘛，要你痛啫嘛。咁你而家都唔知，系嘛？咁我觉得喂，嗰啲行为应该做噶，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针对系针对个政策。是針對政府，不是針對人嘛。 嗯。 你如果突然間將呢個政，即是將你呢個 campaign， 你的對象突然間劃為一些遊客，那我不知道那個遊客所謂所犯何事，突然間要被你兇喎。我仲未提喎，我家欣 BB 被人打喎，而家。 那個是不是被個水貨客打？是不是 水貨客定 是？他是水貨客撩了個大陸人，那個大陸人 hea 就 hea 中家欣 BB。喂，這條數怎麼計？成个 CCTV 最靓系佢， 唔使够咯，计咩你？ 咪咯， 计咩凭咩计？最够。 休息一阵啊，未闹完啦。希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